第三十五课，生词。一百五十页。 Goy, Gavar, Igbar, Mizbeach, Zevach, Naara, Achar, Naar, Etzel, Ben, Uven.Acher, Acherim, Savivle, Neged, Alpne, Lo Ami, Chacham, Chachamim, Am, Ami, Hevi, Heveti, Zavach, Izbach.על שפת הנהר